我很想知道，对于你而言，国与万之，哪个更重要？ 国重要， 可他没了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汤天青也欣赏着他阴厉的眼神，心里格外有滋味。他举起手将针插向他的眼睛，何峰盯着他，眼皮都没动一下。针尖停在何峰的眼珠前，藤田青也笑了。 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怕。算了，先不戳瞎你，还得留着你的眼睛看我和他恩爱，看我和他结婚，看你的孽种叫我父亲。 他不会嫁给你的。 那我们就赌一赌。哎，昨天夜里你母亲去求我了，好歹是长辈，总得给个面子吧。可他过来的太晚了，监听人员不在。听外头看守的人说，你大吼了一句我是中国人。我的人一直在调查你，你在中国的近20年简直太干净了，而且我发现只要你出现的地方，总会有大大小小的情报泄露。我一直在猜想，你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池龙儿。分开那么多年，也许小池夫人也分辨不太出来，又或者她在帮你隐瞒什么。 老子是你爹。 藤田青也摇着头笑了，走到何峰侧面，看他被吊着的修长的手，他握住何峰的中指，将针直直刺进去。何峰疼得卷起手，藤田青也兴奋地将他掰直。 好好好，你这种态度也好，轻易交代了，我还怎么折磨你呀？啊！你还怕疼啊？都说十指连心，怎么样？这个滋味好受吗？啊，告诉我，好受吗？ 藤田青也走后，谢池才小眯一会儿。刚睡着不久，他跌跌撞撞的又推门进来，刚要盖到谢池的身上，谢池闪闪躲开，看他袖上带血。你干什么去？藤田青也躺在床上，目光悠悠地盯着天花板。 阿芝是谁？ 谢池心里一颤。 我给他用了致幻剂，他叫了11次阿芝，3次河山。阿芝是你吧？那河山呢？河山是谁？ 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他是谁。一桶冷水泼下，何峰又清醒过来。藤田青也拽着谢池到他面前。 你看，来，你过来，你看啊，这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心上人。他这个样子你还喜欢吗？告诉我，你喜欢吗？ 何峰的手脚被铁链锁住，遍体鳞伤，低垂着头，谢池没法用狼狈去形容他，相反的，这样的他顶天立地，无比威力。谢池正开，藤田青也扑了过来，却怕碰到他的伤口，不敢拥抱。何峰大垂着眼看他，声嘶力竭：“ 蠢货，好不容易救了，怎么又被抓回来了？” 你不该救我。谢池用袖子擦去他脸上冰冷的水滴。藤田青也看不得他们浓情蜜意的样子，让人将谢池拉开，摁在后面的椅子上。何峰死盯着压住谢池的二人。 老 老子杀了你们！ 你拿什么杀？你都自身难保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什么时候跟抗日分子勾结的？你跟天东是什么关系？ 我就是天东， 那天夜里发宝的就是我， 只不过被发现了， 就找了个买卖人口的替死鬼送给你们。 不是，不是。 布谷鸟呢？ 布谷鸟前天被你们打下山坡那个，他就是布谷鸟。 哎，行吧，反正你也活不成了，我要的只是你的命，不管你是谁。 藤田青也知道何峰在胡说八道，他睨了谢池一眼。 你什么时候跟他搞在一起的？ 唉，夏天有一次他喝醉了，被我硬上了，还拍了点照片。 藤田青也虽不信他，但还是气愤的一拳砸在他脸上。何峰吐了口血，神笑。 他怕泄露出去丢人，受我逼迫又陪我睡了几次，没想到还怀了孕。你女朋友真带劲啊，我是睡一回还想睡第二回。 来人，我听说你们中国有一种职业叫太监，把他给我阉了。 两个浪人立马走过去，一人手拿刀，一个去解何峰的裤子。谢池竭力扭动着，咬住捂住自己嘴巴的手，趁那人吃断性命，猛地挣脱开，跌跌撞撞扑过来，跪在藤田青野面前。 你杀了他吧，你杀了他。 你害怕了？ 别求他。 何峰的裤子掉了下来，露出里面宽松的四角短裤。 老子就是没了根， 照样是个爷们儿。 谢池央求不成，扑过去散开那两人，紧紧搂住何峰。 滚开，滚！ 给我拉开！ 谢帅。 谢池用尽全身的力气缠住何峰，连牙齿都咬住了他的衣服，眼泪不可控制地往下掉，混在他的血衣上，糊了一脸暗红的血。身上的伤口被谢池磨得锥心刺骨的疼，眼看着就要被拽离。何峰用尽最后的力气，不顾剧痛，猛扯下右手锁链，钉在铁板上的钉子直接脱落，链条随着他的手垂下来，在谢池的后腰甩动，缠得太紧，两个日本浪人怎么也分不开，倒把他们急出一头汗。